来关注生活方面，原本高高在上的百兆宽带如今真的要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在5月17号的中国电信日，北京联通正式宣布家庭宽带将于本月实现百兆起步，包年的费用同时也下调了不少。而这样的举措让北京的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都正式的将百兆宽带的费用下调到了千元上下。专家也预测称，原本要靠着价格差而争夺市场的小型宽带提供商将会变得难有立足之地。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全新的嘻哈版本 Mix 嘻哈版本，我就喜欢一个姜玉派，谢谢。 我就喜欢， 我相信音乐真的不分什么种族，西藏的戏曲变成最流行的音符，我们的嘻哈拥有黄颜色的皮肤，欢迎你一起加入我的大国度。谁看见龙的传人黑色的眼珠都佩服，话不多有点严肃，却都有真功夫，天生就可以吃苦，永远都不会认输，世界的下一步换我们做主。 呀啦巴巴巴巴巴，呀啦巴巴巴巴， 我就喜欢。 呀啦巴巴巴巴巴，哒啦巴巴哒， 我就喜欢。 呀啦巴巴巴巴巴，呀啦巴巴巴巴巴，呀啦巴，呀啦巴。 我就喜欢来跳舞，我的小鼓很特殊，让你舒服忍不住要屁股，所以不要怀疑我的基础，重点不在我衣服，我衣服也让大家都领悟，古典的编曲配最嘻哈的舞步，这就是新一代的创作人在庆祝，咱们的文化越来越大的脚步，从北京的奥运到好莱坞的荧幕。 我就喜欢呀啦巴巴巴巴巴，呜呀啦巴巴哒， 什么都不害怕。 呀啦巴巴巴巴巴，呜呀啦巴巴巴巴巴，呜呀啦巴，呀啦巴，巴啦巴巴巴。 我就喜欢。 I'm just singing the song for you， 让你永远不孤单。巴啦巴巴巴啦巴巴，真的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I'm just singing this song for you。再也不孤单。 Oh yeah， 巴拉巴巴巴拉巴巴巴拉啦啦。 酒吧，来吧，来吧。

闻个空气污浊了。 哈哈 ，K 歌再系讲笑，原来就算笑起也不出意料。愿望很多，红豆很少，人大了站到了这世界，但几多过后，通通变得更少。怪难话越想笑，越难得笑吧。快乐每天减少，哈哈，从前愿意笑就能够一笑，哪个我那样奇妙，其实笑话越想笑越难得笑吧，听说你白发多了，假使今宵开心过走了，多么想找你逗我一笑。就算分沙再不傲妙，愿望很多，碰到很少，人大了站到了这世界，但几多过后明白我很渺小。怪难话越想笑越难得笑吧，你快乐每天减少，哈哈，从前愿意笑就能笑吧，听说你白发多了，假使今宵开心过走了，谁来逗我一笑，一起看烟花，然后大叫吗，一起对杀就会爱吗，宁愿去听你天天一个每天减少，哈哈，从前愿意笑就能够一笑，今天的我想多安慰笑，其实笑话越想笑越难得笑吧，听说你白发多了，假使今宵通通都醒了，想一起等何秒， 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找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数阵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ie。不能一直依赖。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969，我是昭昭，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国土资源部近日宣布，我国正在南海的北部神户海域进行的可燃冰试采获得了成功，这也就标志着我国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实现在海域可燃冰试开采当中获得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近来困扰全球网络的勒索病毒，在近日于国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种。该勒索病毒呢，会将受害用户的文件加密之后重新命名。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正在抓紧对于该病毒进行技术的分析，而目前呢，也尚未收到国内用户感染情况的报告。在本月的18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款出口型专用武装直升机直19翼在哈尔滨首飞成功。这款直升机不仅代表了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最新成果，更是在同类型的直升机当中跻身于世界先进的水平。今年的3月29号到4月27号，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到2030年草案在北京规划展览馆进行公示，并向公众征求意见。而这样的一个举措，也吸引了很多的市民前来参观，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只需知道，别要让你对我失望。

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快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全部的心跳啊，随你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江美琪一直都是一个很会唱歌的歌手，但是一直缺少哪一首让人心动的主打歌。在她刚出道的那几年，那个时候的姚谦是维京的掌柜，不但有才，还极具商业眼光，手里的当红歌手是一个接一个。那年红到爆的萧亚轩就是她一手栽培的幼苗。可是也正是那个时候，他看到了一个有天赋但不红的江美琪，并且将他珍藏多年的一首好歌义无反顾地给了他。江美琪唱得那么的直入人心，几度就像哽咽时的情绪，那么浓烈而真实。过了这么多年，江美琪应该感谢姚谦，要不是他的慧眼和无私，也许台湾乐坛就少了一个会唱歌的精灵了。虽然那年这张专辑并没有大卖，但却让大众真正的第一次了解到了有一个很会唱情歌的江美琪，才有了后来的想起等等。但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功于姚谦的那一刻的无私，而那首歌真的让人感动的就是那一年的双手的温柔。今年九六九唱片日历，江美琪2000年专辑《悄悄话》。一个貌不出众的女孩子，用一种绝望的灰心来唱着她不成眠的夜里的记忆。她就叫江美琪。某一个周日超级星期天的超级任务，江美琪要找她曾经暗恋的学长。当那个冒着傻气的学长来上节目，说并不知道当时有这么一个好女孩在为她努力的时候，哈林就让江美琪给学长唱一首歌，表达一下她当时的感觉。天真的她并没有趁这样一个机会为新专辑唱歌，而是唱了这样一首《我又想起》。 眼泪还没有形成前，就蒸发到空气里。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江美琪可能注定不会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大红大紫，但是她有着她独特的味道，暖暖的，淡淡的，就像予人玫瑰后手指留有的余香，来自于江美琪《双手的温柔》。 眼泪

那天走过街边，会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年轻的夜你在旁边，笑容那么甜，抱紧你的没太多语言，幸福如此简单。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就算没有天再苦再难，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平凡的只有吃饭喜欢，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记得那天走在街边，会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静的夜你在旁边，笑容那么甜，抱紧一点没太多语言，幸福如此简单。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就算没有天再苦再难，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平凡的只有吃饭喜欢，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人生不需要仪式感，恋爱也同样如此。 管彼此在生活当中是如何的心照不宣，表白都是两个人相处不可缺少的环节。今天是520，很多人都说它不仅代表着我爱你，同时也代表了在一起。最动听的情话记得说给你爱的他哦。 迷失了也别彷徨，不管未来怎样，你都要保持坚强。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 承受着